幸福洒满整个夜晚。 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没爱你。我说过的话已不重要，可是我从不曾忘掉。守住你的承诺太傻，只怪自己没爱你。我寂寞的心哪里去找，对着满 九六九 就是爱经典， 经典，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经典九六九，一起听资讯。我是英奇。据中国海警官方微信消息，近日中国海警2501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广东佛山邀请群众有想举报身边的腐败现象，首单中奖50,000元。澳大利亚一名16岁男孩靠电商致富，生意最红火的时候，他每天可以进账将近3000澳元。意大利提出授权政府增加向境外汇款印花税，将该项税款收入用于奖励受孕和育婴家庭，提高社会新生儿的出生率。北京全市近2000万医保参保人员已经全部实现持卡就医直接结算，实施医改15个月以来，医事服务费减负6.76亿元。北京市景山区将打造奥运吉祥物一条街，并规划设计广宁奥运文化博物馆及文体活动中心。近日，曾获金像奖最佳原创音乐奖的香港歌手卢凯彤近日在香港一座豪宅坠亡，终年32岁。以上就是本时段的九六九听资讯，感谢收听。 早注定分手，无需为我假意挽留。如果情是永恒不朽，怎会分手？以后让我倚在深秋，逝去的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的我，今天曾泪流。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爱在心头，回忆在记忆中。 请抬头，抹去旧事，不必有我，不必有你。爱是可发不可收，你是可爱到永远，我是真心舍不得你走。有日让你倚在深秋，回忆别去的我在心头，回忆在这一刻的你也曾 天，九六九始终在你身边，九六九报天气。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每天早起偶尔熬夜全年无休的天气主播莹琪。今天是8月8号，星期三，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北京市最低气温在24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1到2级，天气可能伴有阵雨，空气质量凉。夜间到明天的气温为24到30度，明天白天最高温度为30度。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各区天气情况，朝阳、丰台、海淀在24到28度，大兴在24到29度。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周边各景区天气情况，陵水村、妙峰山在24到27度，玉渡山在21到26度。接下来听到九六九报天气之生活小贴士，夏天开空调要注意什么呢？一，放一盆水，长时间在空调房，冷空气会带走皮肤和呼吸道中的水分，所以呢吹久了容易皮肤干燥，放一盆水能起到增加湿度的作用。二，开空调睡觉最好侧睡，睡觉时呢有时人会张开口呼吸，导致灰尘进入呼吸道，而气流在咽喉流通，醒来容易口干舌燥，侧睡会缓解气流在咽喉的流通，减少醒来口干舌燥的情况。三，应该每3小时开一次窗户，如果持续3小时不开窗呢，室内空气会变得不新鲜，持续到6小时以后，空气污染情况会更严重，可能危及健康。在密闭空间逗留太久呢，氧气不足可能导致呼吸受压、嗜睡及反应迟钝等等。人人皆知黄山是天下第一奇山，如果你觉得去黄山路途太过遥远，其实北京周边就有很多黄山般的云海美景，也如仙境一般。比如地处北京承德秦皇岛旅游大金三角中的祖山，素有怪石奇花、云中仙境之称，亦群山之祖而得名，总海拔为1428米，森林覆盖率为96%，以风险奇石、花香草异、云海抱布、原始森林等独特的自然风光而闻名。登上祖山，美景尽收眼底，还能看到绝壁深涧、云海翻腾的自然景观。花果山瀑布从84米高的悬崖飞流直下，气势磅礴，一定会有水绕青山、山绕水、山浮绿水、水浮山的感觉。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九六九报天气，感谢收听。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网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定制旅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0969，13810010969。 您还在担心爱车被刮蹭、漆面被划伤、漆面被腐蚀？叉 P 医药汽车保护膜帮您来解决，保护原车漆面体量30%。

今天求了小，欢迎来到一点动听点歌环节，我是英奇。看到有一位叫做普路的听友说想点一首张志成的《末日之恋》，并留言今生不能与你共度了，可能到死之前也不会再见了，就让我们永远互相亏欠吧。哎，也不要这么伤感吧，其实如果两个人真的有缘的话，那早晚会再次相遇的。那么如果你也有想要点播的歌曲，欢迎来到经典九了九微信公众号留言，分享你想听的歌和故事。每天上午九点半，一点都听，不见不散哦。 剩下没多少时间，让我再唱一首歌给你。已过了今夜，世界就会灭。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在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末日前夕停留在不怀里。看太阳暗去，月光失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停留在不怀里。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唱一首歌给你，已过了今夜，世界就毁灭。我想我还有一天，可以学会如何来爱你。在来不及以前，渴望来得及。停留在我怀里，看太阳南去，月光失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一圈。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到什么在剧烈战斗，是天空握着你的手。别让任何事情打断我看着你，爱如一次看着你。闭上眼睛，忍住泪别哭泣，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看太阳暗去，月光失明，我只想牵你的指尖，绕地球最后。黑夜降临，别害怕，我爱你。末日前夕停留在我怀里。我在这世界最眷恋的事情，就是曾拥抱你。多想永远拥抱。